芳百世，遗臭万年。流芳百世，遗臭万年。 等你斯文啲讲一句。 等你再斯文啲讲一句，花园正扑街。 你扑街啊你！你唔好走啊你啊！你啊！你买定棺材啊你！ 呢条你唔信咩？ 二十几年建设广州花园酒店，到底五星级是乜嘢概念？人工高，福利好，伙食好到你都估唔到。廿几年嘅今日，我哋乜都睇唔到。 咁真系冇计倾啦！咁真系冇计倾啦！咁 乜鬼嘢员工为本？点解不咁样喺度扮晒大款？因为赠你一句说话，仆街啊！ 你快啲去仆街啦！ 公交车都升到两蚊，外地仲系千几蚊，叫你不行价请高层，你话我哋敢唔敢？因为赠你一句说话，仆街啦！ 诶，真系有人仆街喎！ 你哋话加人工，点解越加越少？讲埋啲鬼卵嘢，你都唔怕俾人屌？穷困苦共患难，员工咩都同你撑。今时今日咁嘅地步，就忍心出嚟撑？我哋班员工个心就越嚟越淡，你哋官僚主义嘅心态就越嚟越笨。讲埋啲外行人，做埋啲管理高层，专业推广佢嗰啲就系一无所能。行咗廿几年嘅制度，就乱 Q 咁改，用咗廿几年嘅设备，又唔见你去改，净系识得装修，就乜 Q 都话唔爱，竟然连谂谂都唔谂，就咁掟落个海，难为啲。员工就日日当牛咁用，搵埋啲财产就养自己都未够用，唔系洗米落镬就系供书教学，唔通你哋个个都会觉得个心好多我？ 就算杀咗一个我，仲有千千万万个我。 哦，你扑街啦！ 你呢班柒头唔需要火上加油，我今日就要屌你，屌到你知道理由，要你实事求是做嘢出嚟俾我哋睇，点知永远都系咁。企喺度扮傻仔，有银两你哋定系识得乱 Q 咁使？有冇谂过班员工为你哋心甘命抵，你哋点去浪费？我哋都唔 Q 同你计，一直为你哋嘅所作所为痛哭流涕。我依家就要用支咪嚟 rap 住同你哋计，你哋唔使去掘，我都唔使起我个底。为你知，你班世人正日阴阳屎忽鬼，俾大家知道真相，我做乜 Q 都冇所谓。咁 Q 好嘅企业，你话你哋搞啲乜出嚟？搞到咩员工依家唔似人，做鬼都唔似鬼。今时今日仲有班人够姜企出嚟屌，做咩你又唔谂下？啲员工都越嚟越。少搞埋啲乜鬼嘢？经理接待员工人，讲一套做一套，最叻搵员工笨柒，认识嘅嘢到处都系，实际嘅又唔多，有益嘅嘢就更加冇乜印象，会有人做过。装修后嘅问题慢慢越嚟越多，你班高层从来冇人够跟企出嚟认错。 大佬，你唔好扯火住，呢个我老友嚟嘅，等我同佢倾。 一下投诉最叻就即刻扮衰仔，咁处理投诉问题真系死俾你哋睇。佢哋投诉你哋，你哋就乜 Q 都话得，我就大大声话你冇 Q 原则。依家我就教你点样揸住宗旨去做人。我依家就揸住宗旨，屌你班西人，一个月三千几蚊出粮酒店 pay， 二星级评委咁可以相信？唔该你哋去吔屎。一届冇夫最犀利嘅就系你哋嘅表面功夫，我哋最出名嘅一招叫做 Never Pull。五个月加埋都系啱啱够嗰三千蚊，乜咬都冇血跌亲，仲要自己睇医生。你哋究竟有冇当过我哋系人？你班废人小心得罪上边嘅神，咁多有名嘅酒店都可以营业落去。唔该你哋汤鸡还神，顺便将功赎罪。平均工资都未够扣嗰个个人所得税，点解你忍心加埋一齐俾人减落去？心都碎，一个个有血有肉嘅心俾你哋踩碎。我都唔想继续讲落去，好想将你哋班扑街高层有三十楼掟晒落去，然后大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知唔知咁做系唔啱嘅？ 知。 只系嗱声打个电话讲对唔住， 唔系啊嘛？